起了小航，飘飘摇摇，咣里咣当，惊动了那水中的个鹿。四对对鸳鸯，是扑棱棱棱两翅儿忙，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。

想将左兵兵都挤满了中庭，一个个暗自排班，都来侍奉太守所上忙把令行，声声连唤众郎将，在半步中闪出一位老英雄，我只见他 不成，正飞一趟，想了曹相，紧逼老栓，把他开城，到后来蔡阳王追兵到，就在古城里边大前程，正 位英雄，您人当为高多猛烈，枪声内大似冲冲，上阵全凭三声弦，军中的胆子啊尽在精，镇定长山那一员将，谁人不知赵子龙，长坂坡是英勇，救出额斗小英童，众将骁勇还小可最怕南阳，叫卧龙，这个人扎出毛龙，先手断棒破千勇，这一阵惊破曹军的胆，就是一个中。 上了马，举旗杀人斩将风，老将虽大，往前进，却也 城外安营扎寨，千人炮战在关城，黄忠马上心不悦啊啊！大胆的敌人，你们敢乱虎行，我想你们这远路而来，当心新人马扬起锐气再来争，这命令你们藐视床上无好饭，来来来，今日与你你见弟兄，说话一句坐下吧，五百二郎那先生咚咚咚咚老脸响三声炮，各所抽枪开长城，旌旗招展折不日，龙关马扎向外冲， 长沙呀，打架这玩意儿是力气活啊，你康老师您还得再唱一段，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博望坡。 出山不白出来，带出俩花篮来，康老师还得再唱一段，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桃花庄。